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 Rush Radio， 挑战新歌声，挑战新歌声，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星期五8:05，欢迎各位光临挑战新歌声。昨天我还是脏脏滑，今天就把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然后还系了一条领带，虽然看并看不出来。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 98.2 进行我们今天的广播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完整的看到了。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一位非常会唱歌的美女，唱的五首大家都觉得非常的不过瘾，于是下节目之后呢，我们就一拍即合说，哎，干脆今天我们再做一个延续，做一个下巴，所以今天继续的欢迎我们的歌手陈敏。欢迎陈敏。 大家好，谢谢子华，我是陈敏。哦，好的。 是不是真的很神奇？ 好，对对对，就今天是 B 面，昨天是 A 面。 跟大家讲解一下，就是看演唱会的时候，其实歌手在舞台上戴那个耳返，底下的导播如果跟他说话的话，是可以听到的。 哦，所以我就不应该回答。 刚才我们在这个陈明讲解的过程当中，我们导播在说，请嘉宾把这个话筒放低一点。你也听到这个声音了，是不是？突然间有点害怕。 突然间，对，不知道该我不知道该回答还是不该回答。 昨天是坐在嘉宾区，今天直接坐在这个副主持区，怎么样？感觉？ 就感觉升级了VIP。 怎么感觉你今天那么紧张的样子？ 就很这个位置就让我突然有点紧张。 可能说话的时候会紧张，唱歌就不会啊。昨天我们是听了很多歌曲，我觉得大部分好像是爵士呀、巴塞诺瓦这样的类型偏多一点。 嗯。 然后有一些歌曲当中加了一些迷幻的成分在。 嗯。 今天呢？ 也有延续，但是也有一些快歌，有快歌今天。 哦，今天有快歌了。 对对对。然后我会翻唱两首，或者说是改编一首吧。 翻唱的作品是你都很喜欢的作品。 对，非常喜欢。 那为什么还有一个想了一下？ 有一首是我觉得我翻了之后我会喜欢，之前就还好那种。 所以之前的原版是谁唱的？ 得罪人时间到了，郑钧。 原版是郑钧的，你觉得郑钧那一版还好，然后你翻唱完以后觉得这首歌曲更好听了？ 对。 哇哦，所以各位期待一下哈，今天会在我们直播过程当中现场的来演唱这首他翻唱完之后的版本。你要觉得不好听的话，欢迎各位来吐槽和拍砖。吐槽拍砖的方式还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唱的第一首歌曲呢也是自己写的，叫做低空飞行。 低空 飞行。嗯，这首歌曲是 在坐飞机的时候，我觉得坐飞机的时候人容易胡思乱想，就是飘起来了，就思想也跟着飘起来了，飞起来的感觉。 那你当时是乱想还是在有一些 回忆？ 嗯， 就是因为代表着离别嘛，就是会有一些触动，然后就写下这首歌。 离别触动，听起来有点伤感。 有一点点，但是还好啊，还好，就是我的伤感都不会很痛的那种伤感。 你现在笑得那么开心，可以听到伤感情绪吗？ 没有没有，对。 好，那我们就开始了。 好， 做好准备了，3、2、1，低空飞行。最后还是会分开。 溪流摇摆，每一次提醒自己多一些忍耐，还会剩下多少珍惜期待，也许只能慢慢猜，也许只是低空飞过你心怀，每次心随着气流 意境的一首歌曲，低空飞行，飞机在低空飞行的时候其实挺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到底下的那个房屋建筑啊，看到那个非常渺小的汽车啊，人就看不到了。 对， 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 上帝视角， 哎，心境也会不一样、 对，非常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不管是我们自己的那个思想，或者是有的时候人你站得高一点、看东西，然后自己的心境就是会不一样。 那你是会变得辽阔一些，还是会变得敏感一些？ 淡然一些。 淡然， 对。 嗯，这首关于离别的歌。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把离别看得那么重，很重、会伤心或者是怎么样，但是时间就永远是会治愈，然后你在宽阔一点的心境的情况下又会淡然很多。 你是对离别看得很开的人吗？ 刚开始肯定会难受。 就那个当下是会难受。 对，一定是会的。但是往后走，越往后走肯定是越来越让觉得能够释怀。对，但是 那对于音乐而言，我觉得也应该是不断的在变化当中吧。你一开始做音乐的时候应该也是一个 就会觉得说我一定要怎么样怎么样，但是 会在乎很多事。 对、但随着生活经历的不断丰富，随着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越来越了解的更多，所以你就会觉得音乐只是你生活中的一部分。但是音乐会能够表达你生活中的很多，就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一个东西。 其实昨天上完节目之后，我们还在跟陈敏讨论说，好像陈敏自己在一直在说自己不是专门学唱歌的，可能演唱方面会比做音乐方面软肋一点。 对，没有太多技巧，就是很本嗓的那种唱。 但反而是会觉得你这样的状态在演唱的时候是很松弛的。我觉得这种松弛对于歌手而言是挺难得的一件事儿。 对，我有的时候也会体会到，就是别人会跟我说，他说你的那种简单的唱法，反而是好多专业歌手他已经回不去了，就是他 有太多的技巧， 不自觉的用到一些方法。 对。 所以你是没有技巧的。 我应该是不知道有什么，我有用了什么技巧，但是我就是会把情感放在首要，然后用情感去带动，就是像说话的延伸嘛，唱歌就是说话的延伸， 跟随感觉走。 对对， 但是这样的跟随感觉，你觉得是一种唱歌与生俱来的那种天赋，还是你后天不断慢慢慢慢慢形成的？ 我觉得跟生活经历也有关系。 嗯， 领悟的越多，你就经历的越多，领悟的东西越多，然后就会越唱越好。 那你是啊，多么痛的领悟，还是 没有那么痛？我的歌都不会太删了，就是晚到来，就这样。 嗯嗯，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一个小时，你看大家看我们直播间当中也是，和昨天相对比而言，这个灯光变得暗了许多。 嗯， 然后我们有点像这样的一个存在。不过听这样的音乐，唱这样的歌，我觉得这个环境和这个灯光是非常舒服的。 嗯，还有这个时间，我也觉得还挺舒服的，窝在沙发里那种。 哎、对，然后一杯红酒配电影、啊，不用配电影，看我们的视频就好了。 一杯红酒配视频。 欢迎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好了。听低空飞行的时候呢，我们好像谈的话题也稍微伤感的一些，情绪荡了一点。接下来大家第二首歌曲叫做爱情走好，你这名字一听就更加伤感了、 哎、有点，这还对对对，这个更淡然了。 这是失恋的歌曲吗？ 我觉得也是一种放手吧。对对对， 还是离话筒近点，这样大家可以听得更清楚一些、 我怎么觉得他永远在动呢？ 你看我们直播间高级真的有一个电视。 OK， 然后就看只要他这个话筒不挡脸，怎样都好看。 好的， 好吧。 所以，哎，你的怎么可以立显好？ 因为我不用这个话筒啊，你不要坚持用这个话筒。所以，爱情走好是一个关于失恋的歌曲。 嗯，这首歌对，松了怀抱嘛，就像歌词一样，松了怀抱，像只惊醒的鸟。有的时候，你陷入一个情感当中的时候，你就会盲目，或者说是 很难不盲目。 对对。就是很容易盲目、 uh-huh. 但你就挣脱出来，或者是能够跳出来看自己，就会发现其实也就是那样， 也就那样。那就先听听这首歌曲哈。希望这首歌曲对大家而言不是特别难过、特别伤感、特别痛的领悟。 没有，的睫毛，爱情走好，直到皱纹爬上了眼角，忙着填写着一万种生活的主角，没有你的世界那么大那么小，小到我都无处可逃，散了味道，像素风干的海草，想象着潮汐淹没我的心跳，很短， 眼睛闭起来了，我有注意到。 嗯， 闭起来之后在想什么吗？ 想歌词呀。 所以没有画面感。 我觉得是在海边的感觉。 在海边的感觉。 对，赤脚，然后傍晚，微风，对。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有句歌词叫做“没有你，可大可小”。 没有你的世界那么大那么小。 嗯，这句话我觉得我当时听完以后还挺触动的。 他很真实， 是，这是很矛盾的，他是两面。 我们每个人在爱情当中的时候，你都会有这样的纠结和矛盾面的时候，然后你想要挣脱，然后想要紧紧的拥抱，想要等等，所有的情绪都在这一刻发生。那我觉得这就是爱情美妙的地方嘛， 就是一种纠结，或者说，我觉得这么灰色地带，就是没有对和错，没有黑或就是纯黑纯白那种，就是一种很交杂的那种心情。 你在爱情当中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有过，就是我其实还是挺确定我要或者是不要的那种，对，没有太多的纠结，但是我能体会到别人。就是听到女朋友的故事，就他们会给我讲一些自己的。 你在爱情中会是一个很激烈的人吗？ 没有，还挺理智的。 我指的这激烈，就是比如说，就是想追求极致的浪漫呀，极致的。 就是说必须得跪着求婚那种，当众然后鲜花那种。 那不一定是，可能对于自己而言， 他 一定是绽放的很鲜艳呀，这样的。 没有，我很怕那种。 哦， 对。我觉得就是比如说当众或者说是自己想要在爱情就多么就是那种很激烈的爱情，我觉得会特别伤人。我喜欢那种细水长流的，而且可能就是那种在精神上的交流会更多一些，的那种感情是比较让人觉得很安稳。对， 昨天节目当中呢，实习陈敏也跟大家说过，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妈妈了。你觉得作为妈妈之后爱情发生变化了，有了孩子之后，是不是二人世界开始有一些些许的变化？ 当然，肯定会有变化。但是我还好，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做音乐的，我和我老公都是做音乐的。所以就是在怎么说，就是音乐它能够在灵魂深处有交流，就是不需要说太多，或者说。就没有可吵的，或者说是那种 因为我也是做音乐节目的嘛，就是，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上节目之前两个人之间可能会有些摩擦，会有一些很生气的点在，然后你听段音乐或者你做完一期节目下去以后， 算了，就算了，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音乐给你的那种治愈，是潜移默化的那种。 对，就肯定也会因为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有一些分歧啊，就包括我们一起做音乐肯定在音乐上也有分歧，但总的来说还是能够被音乐化解， 真好。所以你这个爱情走好，它其实一方面是你可以理解为伤感一点的，就是不太好的爱情请你走好。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就是我想要这个爱情它慢慢的走好， 就是那种，对，还有就是一种形式化的，就是别人的爱情，就是你懂，就是有的时候我们会用别人的那种标准去给自己一个枷锁，其实是没有必要， 但这个也是潜移默化的，我觉得。 对，这可能也是因为自己不知道要什么的时候，所以他就会用一些电视剧里的呀，或者是那种小说里的来给自己一个 所谓的 标准。 对， 就是特别可怕那种。 那你现在是一个很明确自己想要什么的人吗？ 我觉得基本上是，但这个真的很难说，就是因为世界变化太快。 自我变化也 在，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太多的变化，就是会特别特别敏锐的人能感觉到自己的变化，但我也能感觉到，但是我觉得都跟不上这个世界的变化的，我就变得太快，特别是这几年吧。 所以当那个那首歌叫什么来着？突然我刚才才想起来，就时光慢。 从前慢 对，那首歌那时候红的时候，也是大家突然间的意识到说，好像现在社会变得节奏越来越快， 对， 会很黏以前慢一点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他说的那些事情，我觉得就是离我们太远，什么锁啊、信啊，这还有人写信吗？现在就大家 现在很有些人会写这明信片，我出去的时候也 会 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大家不是用信来交流了吗？ 对， 所以以前都是依赖的。那个纸还有毛笔写那种感觉，就 是，所以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希望就是慢一点唱歌，慢一点的聊状态，聊生活，聊音乐，让大家的节奏或者大家心理状态都可以稍微慢一点，轻松一点。接下来演唱第三首歌呢，叫做《卢瑟与温娜》。 对，失败与成功，失败者和成功者 是这样的一 个歌曲。Loser and Winner。 我就说，我说卢瑟和温娜是谁？Loser and Winner。 对，但是现在把 成功和失败看得好重，这什么是成功人士，这都对，我会觉得说也是给自己一个标签了，很累。 那我们就先听吧， 好， 争取听完这首歌曲之后大家都可以理想当中的去标签化，虽然很难很难。 两年过十八，睡意在挣扎，带上口气了，别动别动就开挂，战斗力玩家怎么会忘了刷牙，把一张一身的键盘下，外卖有点辣，脑洞有点大， AI 有点卡，巨头的阴谋家，鸡汤过期了，朋友圈还在转发，爱豆的狗血的八卦，啦啦啦啦 loser loser， 别再责怪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傻， oh oh winner winner，乖乖家家讲讲笑话，只想把礼物送给他，肝肠的菩萨，道士的沙发，演技太浮夸，讲故事的奇葩，情怀也涨价，到处去互联网家，还有跑音的木吉他，啦啦啦啦 loser loser， 别再责怪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傻， oh oh winner winner， 过过家家讲讲笑话，只想把礼物送给他， loser loser， 镜头里的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差，就想把礼物送给他， Loser Loser， 镜头里的他，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渣， Oh oh oh Winner Winner， 摩羯的下巴，女生的赢家，其实都是我不懂他。 这首歌曲是这两天听到的你的作品当中最快的一首了， 写实，而且是就写当下。 对，那其实探讨的内容它还挺深刻的。 好，对， 所谓的失败和成功嘛。 对，所谓的就是短期之内看见的。 那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一个轻快一点的曲风来表达这么一点深刻一点的主题？ 我觉得也不是有多深刻啊，就是我们当下发生的所有的。就我们能看见的好多好多现象，对，然后你会觉得说，大家去整容，包括是直播这样的事情越来越普遍，而且这些东西刚开始出现的时候是很多批判的声音，但发展到现在， 好像全民都在去嘛， 对啊， 特别抖音出现以后，大家都在做抖音。然后我今天看到朋友圈当中有人说，哇，我今天现在红的有17万人在看我，他会觉得很兴奋那种状态。 就是在这个信息年代，或者是正在是互联网年代，就大家都有5分钟的展示你的自己的机会，就是你都有5分钟红的机会。 Andy Warhol 你们就说过这样的话吗？是7分钟的时间吧， 对， 你就可以在这个时代成为一个非常受注目的一个人。 是的， 但所以我们说，我最近才发现好像面对自己的平凡是一件特别痛苦和特别难的事儿。 有一天你会发现平凡都很难，就是 对，一直都希望，因为从小我们受到教育就是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突然间的发现 好像自己不能怎样怎样，就只是一个非常平凡非常普通的一个人。我觉得这个过程挺痛苦的。我们今天会有很多很多的话题去跟大家聊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飞行弹射座椅自检，它的抬头显示系统自检启动，双涡轮启动，转速平稳，就绪，双离合温度达标，各液压装备自检正常，塔台请求降落， 允许降落， 平稳降速至安全速度。青年朋友们，我们即将到达982星球，开启全新奇妙之旅。 啊，982天这么快就过去了，我还没听够节目呢。 不用担心 ,FM98.2,AM927, 不止在地球，整个银河系都在流行。 给你好听和好看，突破时间地域，在你身边。我们是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门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是什么？是牢牢把握的时代连接，是努力追寻的自我认同。北京青年广播潮流梦工厂携手国美手机五四青年节特别呈现国美 U7 mini 互动体验，全面屏加双面玻璃设计，三重生物识别，智慧系统知我更懂我。关注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更有超级优惠团购，限时奉上，掌握互联大先机，享受生活小确幸。北京青年广播与国美 U7 mini 一同倡导青年新主张。 1, 2, 3, 4, 这里是歌唱梦想的舞台， 这里是挥洒青春的战场。 歌手、 素人、 原创， 好， 请释放你的歌声， 释放你的歌声。 就在 FM982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挑战新歌声， 挑战新歌声。 2018全新起航 ，Welcome。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视频正在同步直播的挑战新歌声。各位好，我是今天系了一条假领带，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的泽华。请来的嘉宾呢依然是陈敏，再度的欢迎陈敏。 谢谢泽华，谢谢大家能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陈敏。 提醒大家，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有时间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的直播间可以说是比较迷幻的那种效果，我觉得应该此刻再整点烟雾是吧，就更符合我们今天夜晚的感觉， 吹点泡泡。 视频的收看方式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最方便的方式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完整的看出来了。前面我们听到了三首歌曲都是自己原创的，接下来要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挺狂的哈，一开始的时候就说听原版的时候感觉就还好就还好，自己翻唱完以后觉得哇好好听。 你可以感觉一下，就是那首歌我完全颠覆了他的那个编曲和他的整个的气质。 提到郑钧，你能想到他最有名的代表作一定会想到这首， 是的， 灰姑娘。你第一次听什么时候？ 哇，很小，小学吗？大概就是很小的时候。 那时候听是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就是一个民族的那种西南少数民族的那种音乐。 他那时候还是 有 我的灰姑娘那种， 对对 对, 对， 有点西北风的那种感觉。 西南吧，就大概就是那个方向的西边的。对。 所以你一开始不是很感冒这首歌？ 就还是好听的，但是就是会觉得有一点。 不太流行。 对对对，其实也是流行的，可能我们那个时候还是听国外的东西听太多，就听到它还是觉得很中国。 那是感觉，哎，中国的也是好听的，也 是 流行 的，对对对对。 那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说我想要翻唱一下、改编一下这个歌曲？ 我那个时候想把一些摇滚的作品，就是变成有点爵士的那种，然后我就挑来挑去，挑来挑去。 这一点其实灰姑娘挺受争议，就是很多人觉得她不。 它不是典型的摇滚歌曲。 但这其实是啊，就是我觉得是他的作品里面就是偏艺术更柔一些的那种摇滚软一点的。对， 但他是摇滚， 是 他本身这首歌曲是摇滚。 是的， 你就挑选了这首。 对，我就发现这首加上那个爵士一点的和声就特别好听。 是当时一下子就觉得很符合，还是也是反复的去调整？ 挑了很久，然后调整了很久。这是我会给他配上一些那个偏爵士的和声，七级，就是加一些很多外音的，就不会那么听上去那么震。它的和声本身是三角形比较多嘛，对对对、 就是。那我就再重复一下你的意思哦， 就是 听完原版之后，然后重新挑一下这首歌曲，然后觉得加上爵士和声之后，可能会比原版有不一样的味道。 对，特别不一样，完全不一样。 好，那我们关子卖了这么久，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候了。接下来我们就现场带来这首重新改编版的《灰姑娘》。 怎么会迷上你？我在问自己，我什么都能放弃，居然今天能离去。是你可爱至极，哎呀，灰姑娘，我的灰姑娘，我总在想你的心，我总是 陈敏的两首歌曲的时候，我觉得有一首歌像是喝了 Dirty Martini， 然后另外一首歌像是喝了 Tequila。 这首歌曲我觉得又是进入到那种微醺的状态了，然后甚至是可能已经进入到微醺，觉得有一点伤感，然后再来一小盅一小盅一小盅，然后一杯一杯一杯的往下灌，有点苦情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他这首歌就是很宿命的感觉。我怎么会爱上你，我的灰姑娘， 就还没有办法的。 对对对，你并不美丽，但是可爱至极。对，我觉得他的歌词就也很宿命，很就被牵着走的感觉。对对对， 我觉得跟郑钧版本的就真的整个味道都不一样了，再加上你是完全女生的版本的去演绎嘛，郑钧的版本似乎还是要粗犷一点。 对对对， 然后这个换到爵士当中去的话， 有点城市的灰姑娘的感觉。 对，但我觉得这个版本如果是男生来唱的话，它也是好听的。 还没有试过，可以试一下。对，我觉得他当时那个版本就是有一点魂不吝，就是男生的那种。对，但是还是有柔情的。 他那版本还有点不甘心。 到你这个版本就好了，那我已经认了，那我也没有办法，那我就只好这辈子就这样了。 对， 所以音乐就是，我觉得这点挺有意思的。你给它换不同的风格去，然后不同的唱法去演绎，就完全不一样的面貌。 对，表达的感觉的也不太一样。我，但是你会想到完全不，就是完全不同的感觉吗？你会感觉到？ 对， 就是， 会有。 有的人说这还是那首《灰姑娘》吗？就可以忘掉，已经忘了那个原版是什么样了。大概，其实它里面有很多那种西南的什么。葫芦丝还是我忘了，就是那种竹笛， 你说原版的 竹笛，对对对，就好多那种感觉的东西。但这个就完全就是一个很都市的。 原版就是感觉你来到一个山坡上，然后看到非常空旷的景色，然后就像我们忍不住大喊啊，然后那个人就忍不住想要唱一首歌。你这个就是在都市当中走着走着，来到一个小酒吧当中，然后一个人在台上娓娓道来这样的一个感觉，是我个人的感受哈。接下来带来这首歌曲呢，叫做 Alone Again。对，这首歌，我当时是被这首歌旋律所吸引，因为它就是不太中文歌里面很少用到，就是旋律不变，和声变，就但那种会有营造出一种很暗涌的感觉，就是它有高音部分不变，它的中声部有一种暗涌的感觉，就特别好听，我觉得这首歌所以想推荐给大家。 那这首歌曲是你一开始听到以后就很喜欢？ 对，旋律就完全吸引我的那种。 那你大概这版本就是重新的一个翻唱版本，还是也会自己加一些 翻唱？这首歌我是应该说是 copy 吧， copy 的那个Diana Krall， 对，她唱的。但这首歌的原版是很欢快的，就是和这首歌的歌词的气质是完全不搭的。那这个歌词他说他又再一次的陷入这个孤独，是因为他的父亲去世呀，或者是他就讲了很多经历，然后说他最后说他母亲去世， 跟我们今天第一首那个低空飞行有点像，关于离别的。 对，是关于离别，但他这个歌词的情感特别的激烈。但其实他那个音乐，第一版就是他的最初的那个原版，不是，他是非常欢快的那种律动。 对。 然后 Diana Krall 这，他是和谁唱的？反正他这一版呢，就是偏爵士一点。我觉得就是更把那种 细腻， 对，表现得更细腻一些。情感更细腻。 接下来我们就。更加细腻的，更加延续这样的情绪的，到傍晚时分了。如果你不是在路上，在家里看我们节目的话，真的，如果能喝上两杯的话，倒上一小盅或者倒上一杯，然后慢慢听着歌，然后去品着酒，人生已经那么不容易了嘛。接下来就把这首歌曲送给各位。 Naturally. How can you heal the world that can be mended, left unattended?The years, wherever it disappears, I remember I cried when my father died, never wishing to hide my tears. And at 65 years old, my mother caressed her soul, couldn't understand why the only man she had loved had been taken, leaving her to starveWith a heart so badly broken, despairing care, rich man for me. No words were ever spoken, no words were spoken. When she passed away, when she passed away, I cried a cry all day, along again, naturally, along again, naturally.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就感觉在一个人在不断的去寻找，然后再去反思，再去思考等等，他就是一直在画一个弧线似的，或者在走一个迷宫似的。就包括你的演唱也是，我觉得他不是这样时高时低，或者是在一个频率上，他那种扭动是特别自由的，然后又是那种特别真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都会有的那种状态。 话就对，他是我觉得我喜欢的演唱，就包括可能我自己也会去模仿的演唱，就是像说话一样，就像我在跟你讲一个故事，对，你所有的情绪都是跟随着故事的发展去来表现，声音可能控制的不是那么好，但是你能感觉到就是这个情绪，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就 是 情绪的表达。 这首歌曲反正我刚才想到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人类真的是一个特别复杂的存在，然后你有很多的种种的情绪方面的你所在乎的和不在乎的东西在，有的时候你比如说就像这首歌曲当中唱的一样，家人都在的时候你可能觉得距离那么远，甚至是觉得哎，感觉无法沟通，甚至说不想要他的一个存在，当有一天它真的不存在的时候，你又会觉得说这世界怎么变成这个样子。 Hello again 就是又会觉得孤单， 对， 然后他会去怀疑自己的信仰，就说我在最最最需要上帝的时候为什么他没有出现，就是我到底还应不应该去相信他。 我们是没有任何信仰的和没有任何的这方面的意识的哈，但是我觉得他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包括是当夜晚来临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稍微脆弱一点的时候听这样的音乐，其实它会起到一个治愈的一个作用。你到夜晚的时候会是一个伤感的人吗？还是会是一个荡荡的？ 到夜晚就是我觉得我会创作，就是那个时候正好是在如果再喝点酒的话 啊， 就有很多的灵感。 有些歌手是一定要到后半夜，就凌晨的时候才有灵感。你是？ 我是十点之后。 十点之后那还好。十点之后是开始进入到状态当中，写着写着可能就是凌晨了。 对，差不多到两三点这样。我觉得那段时间是特别舒服，一个是特别安静，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疲惫，就是也不可以那么疲惫。在那种状态下，如果说是看了电影或者是看了书，再喝点酒，就特别有感觉。对， 因为大家毕竟是不创作嘛。然后可能体会不到你进入到创作当中的时候的那种极致的状态，你印象最深刻的那极致状态是一个什么样的？ 就会忘了所有的事情，就完全进入到那种叫什么 神来之笔， 叫入定还是怎么？对，有的时候真的会觉得有东西不是我写的，就是给的，老天爷给的，会有那种感觉。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创作之前，我可能把家里打扫的一尘不染。 然后洗衣服，就所有的马桶擦的特别亮。 这在写之前，创作 之前，对，我喜欢打扫 哦， 然后洗澡，然后就开始创作， 非常纯净的一个状态， 对，那种感觉特别好。 嗯，今天晚上我们演唱的最后一首歌曲呢，也是跟夜晚有关的。这歌名呢叫做《我的夜晚快要用完了》，挺奇怪的一个名字。 对，很亲戚。这首歌是我这歌词不是我写的，但我看到这个歌词的时候，我就觉得太对了。就是他拿到旋律的时候，能写出这样的歌词，我觉得也是给的，老天给的 啊。你是你先有的旋律，然后给了某个朋友， 对 他听过来旋律之后写出来这首歌。 对， 对 哦，那我们先听听看，我的夜晚快要用完了，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最后的再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是我们最后表演的一首歌曲了。除了可以通过广播 FM98.2 进行收听之外，好奇的话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视频直播，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是易直播搜索一下活力982，或者是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关爱青年计划就可以了。有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一些灵感来的时候，自己再去想当时为什么这些灵感来了，你确实找不到一些原因，我们无法说是老天给的还是怎样，那可能就是那个时候那个当下突然间发生的一些美妙的事情。我们今天就把最后这样的一首美妙的情绪送给各位，希望各位今天晚上都是非常美妙的。 世界突然消说路也走得累了，而我又能指望什么？我的夜晚也快要用完了，阳光慢慢冷了， 有些情绪我们进入进去以后就让它最好能够停留一下。然后你觉得这首歌曲还有的跟大家分享的故事什么的吗？ 嗯，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它的歌词会，对，它的歌词会比较排比，但是又非常有想象力。 嗯， 对，就是红着眼眶笑了，就这样的，又是有纠结在里面， 有一种油画的美感， 双面，对，两面。就都不会是特别的激烈的黑或白，我觉得是，我挺喜欢这样的感觉。 我觉得就像你本人应该也是这样的一个人， 很不稳定是吧？ 不对，我觉得是不会有太多的激烈呀，然后比较涌动的暗涌的那种状态， 对，就会藏一些， 自在， 会藏，会把激烈的东西藏在后面，藏在心里。 那你想要让它出来吗？ 它出来的时候可能会在作品中，或者，但可能我的性格真的不是，我的作品也没有说太激烈，对。那我其实也有主题上是很激烈的，就是你的创作的主题是很激烈的，但是我最后表现的出来的那个方式还是没有说，对对对，对，我喜欢理智一点的嘛，冷一点，对， 好， 冷静一点， 两个晚上然后听了11首歌曲，我觉得大家算是认识了一个相对完整音乐方面啊，相对完整一点的陈明了。如果说你真的喜欢他的话，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关注一下自己的微博，然后现在网易云啊 QQ 啊都可以听到， 是的， 相关的歌曲 可以听到。 怎么样，还开心吗？ 非常开心。 今天晚上唱完嘞， 最近今天是那个昨天是少唱了一首， 对，昨天少唱了一首嘛，昨天聊得太开心，其实今天聊得也是很尽兴，不一样的环节了。 就少一个主持人自己会有点紧张，觉得要说很多话，我就不太 但我觉得说得很好。 好吗？好，谢谢， 欢迎有机会再玩好不好？ 好的，这口齿还是不如写，我喜欢用文字，可能来就会想很多，然后再说，这样准确一些。 语言太受限了，然后语言能够表达出我们内心所想的，我觉得真的能达到40%-50%已经很了不起了。 而且语言有的时候会欺骗性，对，可能我学的是音乐，有的时候它就是直指人心，就不会说是因为它，你悲伤的情绪，它就一定是悲伤的情绪，听到。包括那你不识字的孩子，他在听我唱，他也会说：“阿姨，我觉得我听你唱歌，我想哭。”就是大概2-3岁的孩子吧，所以他其实也听不懂歌词在说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节目也是希望这个样子，有很多好的作品，然后在我们有限的空间当中唱给大家听。你觉得好听的话，你可以回去听一下录音室的版本，录音室的版本一定会比我们直播间当中呢要更加好听一些，更加精致一些。所以如果真的这十一首作品当中有任何你喜欢的，都欢迎大家可以去分享一下给你自己身边的好朋友。 谢谢， 也感谢今天陈敏的做客， 谢谢， 有机会再来玩。 好，谢谢， 也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酒，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挑战新歌声。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节目，明天好像还是工作日，所以不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了，然后明天继续的好好的工作吧。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挑战新歌声不见不散啦。最后一首歌曲来自于阿四和林宥嘉的合作，只姗姗来迟的你，拜拜。 我不介意你慢动作，也不介意这次先擦肩而过， 吃一人份的饭，刷一人份的碗，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逛一人份的街，买一人份的答案，真的我并没有觉得孤单。